事情遇不顺，今日问题遇不尽，像似圈中圈，了断也了不断。若今日你倦了，颓然空，容许我送赠暖，准我漫漫长路没端，亦如初恋。当日热情燃不尽，今日热情仍不尽。就算怎都好，你愿我更加远，共跨进冷及暖，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，能共患难才是认真的有缘。抬头吧，相信爱你便能飞，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，变幻人生是悲无可悲，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。抬头吧，黑暗我会是神器，怀着乐观总有转机，今天珍惜今天，逢凝望我心所爱的你。可以仿佛会飞， 一起飞啊， 像明日一样，今日任何日一样，就算怎辛酸，爱护你我甘愿。没拣择冷及暖，甜和酸，晴天与季缺或缘，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。抬头吧，相信爱你便能飞，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，变幻人生是悲无可悲，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。抬头吧，黑暗过会是神器，怀着乐观总有转机，今天珍惜今天，逢凝望我心所爱的你。抬头吧，相信爱你便能飞，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，连环人生是悲无可悲，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。抬头吧，黑暗我会是神器，怀着乐观总有转机，今天珍惜今天，逢凝望我心所爱的你。可以仿佛